系嘛？佢咪喺度讲咯，系嘛？哇，即系哇，即系习近平劲啊，系嘛？好嘢啊，啲乜嘢？其实呢个系好，即系好 Q 丑嘅，其实系。咁但系 你讲边个丑先？ 即系许信良自己啦，系啦。即系你对于喂，即系你民进党嚟讲，都觉得你系一个即系屌你系污点啦、啊，你一个前党主席系啊， 气象嚟噶嘛，大佬。虽然后期又加入翻民进党，但系佢都系气象啦，即系党外里边冇乜地位嘅。 唔系，同埋即系佢当然啦，佢亦都唔会用人心嚟去即系去 sell 你回归，佢都唔会诉诸于人心，因为其实你 诉诸咩咧？两样，权力同埋利益。 唔系啊 ，Wall Street Journal 讲咗啦， 权力同埋利益。 Wall Street Journal 爆出嚟啦，就系话唔系，好似华盛顿邮报爆出嚟啦，就系话佢有时间表嘛，解放军入边有时间表啊，2020就系即系呢个武力犯台啊嘛， 嗯， 系嘛，即系。如果唔系点会嚟啫？其实讲真呢啲就 吹嘅啫， 所以好难讲啦。因为其实你而家你习近平咧，佢治军咧，佢好强调一样嘢，就系话即系能打仗同埋打胜仗啊嘛。而且佢喺呢一个即系内蒙嗰边嗰个那个军事基地，佢又用呢、這、一个哇台湾总统府嚟做一个即系背景啊嘛，即系走去即系做演习啊嘛，系嘛？喂，所以其实呢啲咁嘅洗脑咧，其实喺解放军入边咧，其实已经有咁嘅准备喺度。咁你。習近平成日講兩個一百年啦，兩個一百年其中一樣嘢要做嘅，就係佢覺得佢自己嘅歷史任務啦，就係、是、要收翻台灣啊嘛。 不過我覺得係靠嚇嘅，即係呢樣嘢係攞嚟咧，即係民工武嚇咧，即係呢個台灣人 嘅啫。嗯，咪主要都係睇翻你中國嗰個國力係可以去到邊咯。即係之前啊，呢個時代雜誌就話中國贏了啊嘛。 其實係串佢嘅嗰句説話 係。即佢講法就係話， 同埋提醒美國人， 係啦， 其實最重要咧 ，Time Magazine 嘅目的咧 ，China Warn 呢兩隻字咧，就係我嚟提醒美國人咧，而家所謂嘅中國威脅論，翻去中國威脅論呢個講法， 即係中國威脅論係啦， 亦都係等 Donald Trump 準備去呢一個嘅大陸嘅時候咧，係提醒美國人，喂，小心、哦。Donald Trump 呢個生意佬話去到打工作揖，你要做咗契弟咁、啊，大哥。系嘛？跟住就话2030啊，即系中国将会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啊嘛。 嗯， 其实呢一样嘢系 remind 紧自己嘅国民，就话咧小心老共。 嗯， 所以我就觉得 Time Magazine 嗰个说法咧，同埋嗰个嘅，虽然我未睇过内容啊 ，sorry 啊，成个嘅通基本上系话俾美国人听，话俾自己人听，或者话俾全世界听，应该系。中國好危險嘅。 時代周刊其實佢寫呢篇文嘅作用，我諗同呢一個之前咧，即係你話法國佢一張報紙咧，佢喺頭版裏面就係講呢個中國崛起咧，其實嗰個用意我諗都係差唔多啦。其實係、即係嗰個用意都係在於你係叫做即係。光头品學啦，系嘛？即系喂，同你自己个人讲，喂，其实你就算你讲呢一个你法国总统吓、啊，即系马克龙，其实佢自己都好清楚咁样认识到嘅，系嘛？喂，你而家你就算你讲一带一路，你唔系话就系区域性，系限于中亚咁简单。其实佢其中一条，佢仲有三条高铁系直达呢一个咧，即系欧洲嘅，而系去到欧洲嘅后花园啊，去到波兰、捷克啊，即系匈牙利啊呢啲咁嘅地方嘅，其实已经喺度分化紧成个欧洲嘅。咁所以马克龙点解话喂，屌你老尾，即系佢话好似呢一个啦，王承志话斋，嘈够啦。吓、啊、要团结啊，系嘛？即系佢都觉得要团结嘅，其实系佢而家觉得。 所以其中一样嘢咧，今次美国嘅改朝换代咧，特别系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取消呢个 TPP 咧，其实对老共嚟讲咧，系真系松咗一口气。 唔系呢个 T 即系美国退出 TPP 系即系美国即系近年最重大嘅策略错误嚟嘅呢个系。 因为如果你要制衡老共喺呢个一带一路里边咧。因为嗰个已经唔系净系纯粹经济利益嘅问题噶啦，或者唔系纯粹经济发展嘅问题啊，而系在于你系成个国际上面影响力啊嘛。 系啊， 而国际上面影响力有钱即系有权。 嗯， 简单讲，好庸俗，未必我哋同意，但系呢个事实就是 咁。但系而家咧，即系你睇翻特朗普咧，最近有搞个咩印，即系印度，即系咩同印度，即系同埋日本，佢哋有个即系联盟之类，策略性联盟之类咁样，好似形成紧呢样嘢。去即係圍堵中國咁樣，但係即係會點樣發展就當然唔知啦。咁但係見到佢做緊嘢嘅，好似都係 相對 TPP 咁啊，爭好遠。 即係嗰個國際上面嘅影響力同埋喺經濟上面或者對全球經濟嘅影響力係爭好遠㗎嘛，係爭咁絕啊嘛，大哥係咪？喂，我冇機會，因為上個禮拜病鬼咗咧，就係、是、喂特朗普去到老共，去到中國。

喂，點似係一個即係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第一大經政治強國、軍事強國所講嘅説話嚟㗎，大哥。 啊， 所以你某程度上你都係講得啱嘅，即係話呢個特朗普喺短短嘅一段未夠一年嘅任期裏面，佢嘅改弦更張，同埋即係無論國務院系統同埋國會裏面咧，其實而家都全面係針對緊佢。所以你才會見到剛才你所說的國會就香港問題有一份即人權報告、 嗯、 我不相信這件事對特朗普來說呢是會有好處的，在他跟老共的交流裏面，只要劉慧你真是左手又是你右手又是你，只要你國務院整份這樣的事，喂現在你國會也都有不少的國會議員是借中國問題你是來拿政治利益或者拿選票的嘛，簡單說就是，喂而你不是這樣你怎麼可以夾住這條顛佬啊，即是我讲特朗普啊，你点样夹？你点样去夹住佢啊？喂，佢又有私利，佢又即系今日啊咁，听日又点咁样？喂，咁点搞啊？喂，对美国人嚟讲，喂而家其实系章法大乱，喺成个国际政治甚至乎系经济嘅格局里边，其实而家系乱章晒，乱晒章法啦。喂，同以前系唔同喎。喂，我哋要睇住老共，所以咧我要重返亚洲。因為我哋喺全球嘅經濟裏面，我哋要結盟，要搞 TPP。喂，嗰啲思路你係推敲得到嘅，完全。但係到今時今日，喂，你都唔知佢出咩章。 嗯。 今日呢樣，聽日嗰樣，屌大佬，係咪？ 咁但係你即係你要睇，即係你而家亂咗，即係好似亂咗章法咁。但係呢種情況會持續幾耐咧？即係係咪亂咗一？段时间之后佢会重整旗鼓， 我真系估佢唔到啊！呢条友，你讲啦，你估唔估到咧？ 即系会去，我就即系稍为乐观少少嘅，即系觉得，即系你美国始终你啲人会睇到情况转变之后，你会即系会即系觉醒过来啦，咁讲。即系最近唔知前一两日嗰、那个前白宫嗰个国师嗰、那个顾问， 嗯， 班农咧， 系 就喺东京。就有一個演講啊嘛，佢演講就係話，即係所有民主國家應該團結起嚟咧，去即係去睇住中國啦，因為中國咧佢真係起得好快，隨時真係會 shift 咗個 balance of power。 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即係呢個班農咧，同阿 Donald Trump 一樣，就係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 你唔知嗰個聚會咧，本來有請我去嘅， 係咩？ 喺東京啊嘛，楊健利 啊，點解唔去？ 嗰個青年營咪屌大佬佢搞五日，大佬啱啱喺度病緊，上個禮拜不過得閒仲去啊，咪所以佢就咪叫班龍去。喂，其實班龍講嗰套説話就正正係頭先我講緊 Time Magazine 嘅預告咯。 嗯， 就係話美國嘅社會入邊，你覺得佢打兩手又好，你覺得點都好，其實而家佢哋都係掙扎緊對住老共嘅時候，可能。你覺得從樂觀的角度去講咧，就係總統噏一套係即係compromise 嘅説話。 唔係你諗下，即係美國 較為軟弱嘅説話。 美國嘅精英，美國嘅政治精英，佢會唔會即係願意去將第一全世界第一強國嘅地位交俾中國咧？即係 都冇 冇理由係啦，都唔可能啊嘛！呢樣嘢一定要做啲嘢㗎嘛。 我覺得最相信的一樣嘢就係咧個制度嘅問題。 嗯， 即係佢係會自動 rectify。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所以我就話佢會亂幾耐咧，即係而家好似係亂咗啲，佢嘅外國佢個外交政策好似係即係冇咗章法，但係佢會唔會即係你例如你啲共和黨嗰啲議員做得差，已經轉咗落嚟換咗新嘅醒定啲嘅，咁會又會有啲改變咧咁嚇。 咁呢個都係一個轉機嚟嘅，我都同意你嘅講法，我即係收翻早前即係個悲觀嘅諗法嘅，即係佢始終係一個對中國最主要嘅制衡力量嚟嘅，係咪？好。咁啊，第二節差唔多，我轉頭翻嚟。